行不行？白天在窗前看流星，自拍永远是很累的表情。手机掉进马桶，大白还早批评我的生活真太重。 重重重重我太重，重重重重重没表情，重重重重重谁不行？不要叫我一起去看电影。重重重重重我太重，重重重我想玩巨熊。你需要早起，我睡到自然醒，我一天都有好心情。其实我很聪明，别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、咕咕嘎嘎说个不停。我从不关注大牌明星，哦，我的宅男女神是王小玲。心情好，我会自己做牛奶布丁；心情差，我也不需要酒精。每天更换我的 QQ 签名，有特殊需求的男士，请你们绕行。其实我是一个害羞的慢热型。 上网到两眼冒金星，吃早餐是很嘻哈的事情。不喜欢看书和旅行，别来约我行不行？白天在窗前看流星，自拍永远是很累的表情。手机掉进马桶，大白还早批评我的生活真太重。 重重重重重我太重，重重重重重没表情，重重重重重谁不行？不要叫我一起去看电影。重重重重重我太重，重重重我想玩巨熊。不需要早起，睡到自然醒，我一天都有好心情。重重重重重我太重，重重重重重没表情，重重重重重谁不行？不要叫我一起去看电影。重重重重重我太重，重重重我想玩巨熊。不需要早起，睡到自然醒，我一天都有好心情。早起睡到自然醒，我一天都有好心情。